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于21号正式发布了网约车经营服务地方管理办法，其中关于网约车管理细则中提到，从事网约车的驾驶员需要具有北京市户籍，车辆需为北京市号牌，延续了此前征求意见稿中的京籍京车规定。北京晚报消息，为了给市民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活环境，东城区明年计划扩大改造绿地面积10公顷，包括在王府井大街西侧新建6400平米绿地，西中十里棚改后变身滨河公园，在南河沿大街打造2.8公里的慢行系统，在长安街沿线建设桥冠花草、复层绿化景观等。据悉，全长2.8公里的南河沿大街将打造舒适的慢行系统，工程将于明年年中开工，把自行车道与行车道进行隔离，在不影响车辆通行及行车视线的前提下，将主要道路交汇口硬划分车带改为绿化植物造景。此外，东城区明年还计划安排景泰桥东南铁路沿线绿地环建和东直门北中街道景观改造项目，推进龙潭公园原路改造和龙潭西湖公园整体改造项目，实施龙潭湖、青年湖水质改善试点项目。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1月22号，涿州市召开第7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并审议有关报告。会议由邢建国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王延清同志提出的关于辞去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请示，任命程宇同志为涿州市人民政府代市长。今年以来，涿州市委市政府多措并举，全力防治大气污染，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在京东采暖季禁止烟煤销售，同时推广蓝炭、清洁型煤两种清洁燃料。截止到目前，本市清洁燃料推广工作已基本完成，取得了初步效果。 99.9。 需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卓文萱2008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超级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肖央、小沈阳、乔杉、艾伦和常远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泰国情歌》。那说到这几位唱歌的人，大家就会觉得说，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很喜剧的效果，对不对？我们看过他们很多演出的，不管说是电视剧的作品也好，还是说这个小品的作品也好，都是给大家带来欢笑的。那这首《泰国情歌》呢，也是他们为电影《情圣》所演唱的推广曲，所以呢，你也可以来推断出这部电影一定是给我们带来喜剧效果的。而这部电影呢，也将会在12月30号的时候全国上映。 虽然我是天哪的废柴，但我爱吃东阳和喝椰奶，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他说的卡，你是什么卡？算我的卡，就算是 A 卡，只要你能证明你不是大腿，看不出来。希望不要太见怪，但是我不太会说台，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娘。 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 sensei 每天都紧张。 你 是我心中纯纯满满的女孩，唱给你啦，这白发的我的爱，带你蹦蹦啦，你想买的我都会买，买完了就去过秒拜拜。我的女孩，纯纯满满的女孩，对你的真心希望你会明白，我也会把自己真正的开过的彩，我让你身体健康好吗？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娘，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天天每天都精彩呀呀，你是我心中 听到的是肖央、乔杉、艾伦、常远还有小沈阳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泰国情歌》，是电影《情圣》当中的推广曲。那么这首歌曲的这个 MV 呢，也是延续了电影的情节啊，有很多的神奇之处，也有很多的惊喜之处。那很多在这个贺岁档上映的电影啊，都会走这个喜剧的风格，因为在逢年过节的这个时候嘛，大家都希望说这个合家欢，大家都去电影院看到一部这样的喜剧电影，哈哈大笑，很有这个节日的气氛。孙燕姿2007年《逆光》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咕叽咕叽》。 约个会，餐厅选在赤道吧，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

最爱的小孩。 悟空说的是有求必应，那改不掉的毛病，我这偏头痛，说忘不掉的旋律，你说我这脾气，你说我这坏脾气，你说我这臭脾气，我告诉你取经才不容易，9981难，你还要给我难堪，别问我为什么这么难，人生就像取经，你想要成长就不惜经历苦难，如果佛祖是你的后盾，请你人生不要留有任何遗憾。 孩子孩子，为何你这么坏，欺负欺骗，为何你总出来，学会做好小孩，相亲相爱，关怀就在心中充满色彩， 只为你打开，乖乖要真心悔改，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小孩。 走在远方，看着远方落寞的夕阳，能不能 这是谭晶和吴亦凡为电影《西游伏妖篇》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那么这部电影呢，会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全国上映。电影是由徐克执导，周星驰监制的。那里面呢也有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演员，比如说吴亦凡，还有姚晨、林更新、巴特尔等等。这是一部古装喜剧。刚才我们有说到啊，在这个贺岁档的时候呢，喜剧是特别受欢迎的，因为大家都希望乐乐呵呵的迎新年。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这是他在1998年《有故事的人》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健忘》。 你笑我做了记性什么好，我想想也不算太糟糕，你生日几月几号我知道，只是你几岁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我的心思够用就好，再不想储存太多烦恼，只要能和你一起享受到老，我会把幸福都写成小草，我可能忘了生气，也忘了坏心情，却记得要逗你开心，真有过什么风雨，我很难记得自信，只有甜蜜加倍甜蜜，我常常忘了学习，常忘了我自己，只记得别让你担心，没有你那么聪明，我怎么活到如今，忘了一切没有关系，我有你。算太糟糕，你生日几月几号我知道，只是你几岁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我的心思都用就好，再不想储存太多烦恼，只要能和你一起享受到老，我会把幸福都写成小草，可能忘了生气，也忘了坏心情，就记得要逗你开心，真有过什么风雨，我很难记得自信，只有甜蜜加倍甜蜜，我常常忘了学习，常忘了我自己，只记得别让你担心，没有你那么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看到鲍娜娜演唱这首歌曲，然后因为这首歌曲的旋律还有歌词所带来的那一种有一点沧桑，然后又有一种很温暖的印象。这是鲍娜娜1988年掌声响起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365里路。越来越接近年关了，大家呢都会有很多的感慨，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有着怎样的收获，又有着怎样的遗憾，而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年我们又有一些怎样的期盼和计划呢？平安心动的人是他在2016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心动时刻，心动的人。 温柔的雨季，三月零的细雨，黑夜之中他凝望你的眼睛，忽然乱了眼 的记忆尽，这心情怎么对他说起？七月一场雨一季，沿途的风景背叛浪迹后，抬头看见繁星，旧衣盒的微醺，那隐藏的爱意，若你鼓起勇气，他会如何回应？遇见心动的人，该去抱紧的人，好像却忘了怎样奋不顾身。难道这样幸存会是满意人生？忘了最初爱 这是平安带来的一首单曲啊，叫做《心动的人》，也是一首应该是传递这种爱的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吧，也是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身边的单身的人士。没错，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心动的人，哪怕是瞬间，那怎样的让这种心动变成行动呢？是需要拿出一定的勇气的。张惠妹1998年《牵手》专辑当中的歌曲《蓝天》。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断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

在这个里面你会细细的品味出很多的难舍，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伤感。也许在我们和2016年说再见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复杂的这种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吧。毕竟时间流走，再不会回头的。王菲2001年带来的一首歌曲《流浪的红舞鞋》是今天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蓝色黄昏。